大匪看天下 啊， 系啊，叫大匪看天下，即系咩都讲得啦。咁揾咗我三哥做嘉宾，咁咧就唔好成日讲时事啦。咁我讲我哋啲细路仔嘅玩意啦，譬如我同我哥，因为我中意睇漫画、睇小说，就靠就佢哋传承俾我嘅。睇书都系，因为咧我细路仔嘅时候咧，佢哋买漫画翻嚟，我跟佢睇漫画。佢哋睇戏，咁啊带埋我去，我去睇戏。咁我其实啲嗜好咧就系佢哋，即系我两个阿哥啊，就即系第二、第三呢两个阿哥咧就传承俾我嘅，即系睇《龙虎门》啊、《小流氓》啊，譬如睇小说啊，咁冇话小说就老二多啲嘅吓，因为佢成屋都系噶啦，咁诶。老大就唔好讲啦，老大净系得新知嘅啫，唉，未知新知，屌，成日收埋床，即系枕头睇。 咁佢都有睇，有睇小说嘅。咁我哋睇小说咧，就即系以前乜嘢小说都睇嘅，你侦探小说啊，即系爱情小说唔睇嘅啫吓。 系我都睇。 啊，我爱情小说就唔睇嘅，咁啊武侠小说啊，咩鬼怪啊， 系 啊诸如此类嗰个咩，有一个铁拐侠道啊，记唔记得啊？ 马云，我啱啱最近买翻套，因为佢上年书展出咗马云画集，同埋咧重新出个铁拐侠道嘅书，我买翻。 啊，铁拐侠道啊，啱啱咁啊，我都唔记得晒啲嘢。嗰阵时我哋初初睇小说就，我就系、是。唔系话阿老二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二哥睇咧，就我去睇嘅。我嗰阵时喺红磡，我哋卖咖啡茶 嘅。系啊，冇错，我哋卖排档瞓街 嘅。啊，瞓街嘅，咁我啊夜晚黑咧就无所事事咧，就走去黄埔街。黄埔街即系红磡啦。 我知 道，就是、一间黄埔书店。 吓、啊，仲喺度。 仲喺度。 系，仲喺度。 哦，嗰间黄埔书店咧租书啊，嗰阵时嗰啲有啲书咧吓就连封即系封面都冇嘅。 系啦，烂晒噶啦，都仲租紧。 系，好似啲线装书咁啊，租套佢又第一次我埋去睇装下装下，唔知睇咩书啦。咁佢话：，诶，睇武侠小说入门，睇《倚天屠龙记》。咁嗰啲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哇，好多本噶，唔系而家咁几本噶， 细细本。 系啊，好多本噶，咁哇，睇到夜成晚唔瞓觉，咁啊开始沉醉咗喺佢哋嗰个 武侠世界， 初初嘅金融武侠世界啦。 系啦，咁我就都系嘅，因为嗰阵时咧，我哥咧收埋咗套，即系唔系呢个阿哥啦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咁啊开始咧就几岁大咧，即系二三年级咧就开始揭噶啦。咁咧就夜晚真系噶，啊又唔想俾阿妈知道，搵张棉被冚住，咁啊揸即系揸电筒睇，即系冇手机啊，咁啊揸电筒睇，咁啊开始睇武侠小说。点解咧讲武侠小说咧就系、是、想讲一啲咧，而家咧讲到嗰啲人如何伟大啊，武侠小说如何叻啊，号称金古梁温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、温瑞安，咁咧当然啦，我哋都。睇过啦，因为每一个时代就睇每一个时代嘅产物啦。咁啊，跟住到古龙冇咗之后，就到黄英啦，跟住又黄奕啦，啊，跟住最新就乔正夫啦。咁我而家最欣赏嗰个叫做郑峰啦。咁啊，未计大陆小说嘅，譬如啱啱我睇咗张公案啦，啊，睇紧啲大陆嘅武侠小说，写得精彩嘅，但系因为佢哋冇时代背景，好多系冇时代背景，因为唔写得。英恩又话你啊借古奉今啊，佢啲时代啊全部自己特定格写出嚟嘅。 其实咧，你讲呢一个咧，所谓特定写出嚟嘅时代背景咧，其实就系抄外国嘅。我嘅谂法就 系 咁。 啊，即系魔界 系啦，系同我谂嘅系魔界 系啦。 魔界影响咗好多武侠小说，因为佢你点样噏都好啦，佢系一个虚拟世界嚟嘅，系嘛？所以你就真系可以任噏，你话反而讲你真真正正，譬如金庸个武侠小说得佢挤好多历史背景落去啦吓，即系就算古龙初初啊， 佢都有嘅， 佢都有嘅，因为个都系行住金庸啊嗰条线，就冇话点样天马行空咁样落去。但系自从有咗魔界之后，其实魔界唔系近代嘅书嚟噶，系近代拍成电影嘅 书 嘅戏嘅戏，攞嗰个魔界嚟做剧本。所以咧，佢就而家嘅創作咧，包括我哋打電子遊戲啊，我雖然好曳啊，從來都唔打嗰啲嘅嚇，都係用嗰、那個 虛擬世界， 係啊，咩魔道啊、神道啊，嗰啲所有唔現實嘅， 係啦， 啊，連你想像都想像唔到嘅， 吓，因为咧就跳脱咗，因为无限想象空间。第二咧，你写咩都得，尤其而家中国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即系政治环境，你唔知道有一日佢突然间唔中意你，你就全部唔写得，即系唔做得啊，要即刻落晒架。即系我唔中意你宫斗剧咁。咁啊，如意巴清全部都突然間收皮，跟住玩咗兩年先俾你播，咁嗰啲錢又唔知喺邊？ 係啊，玩咗兩年俾你播唔緊要啊，最弊你播咗之後，佢跟住話你唔得，追翻你以前你犯過咩罪啊？佢最慘呢樣啊嘛。 係啊，所以而家咧大陸咧為咗創作咧就好多，譬如好似好多小説啦，即係我最中意睇嘅，曾經最中意咩鬼打牆啊、鬼吹燈啊、嗰、那個咩話？《盜墓筆記》啊，咁我嗰陣時咧就喺大陸咧，我買好多，咁而家我都買翻，但係咧寫啲書就不如，即係咧日本有套有個人啊，嗰、那個字我唔識讀啊，三個字寫咗本叫做《陰陽師》，去到十七集噶啦，就係、是、講。安培晴明，即系咧第一个阴阳师，即系道士喺皇帝嗰度，点样去解决一啲神鬼之间嘅事？咁好多法术嘅嘢，咁啊真系不如佢，因为佢写得好精细，同埋咧每一度都有一个出处同埋一个典故出嚟。咁啊，即系呢啲一睇就即系，譬如好似近期有套法门空海。拍嗰电电影啊， 电影哦，即系讲嗰个空海就系呢、這个 日本人咯、 啊，即系去到由汉传嘅佛教咁啊，去到带翻去呢个日本，带翻日本嗰个 空海，佢特登嚟到呢度咧学藏传佛教嘅密术嘅叫，咁咧就遇上一件案就。关于杨贵妃嘅，咁咧就喺呢件案里面，其实好长啊。其实古仔好简单，但佢可以写得好长、好仔细。咁咧就我睇呢套书嘅时候咧，系喺十二三年之前咧，喺图书馆借。 哦，咁啊，即系而家大陆拍成嘅《妖猫传》啦。 系啦，系冇错，《妖猫传》。咁啊，好多咧呢啲咁嘅小说啦。咁我相信啦，即系应该我哋会讲嘅古龙啦，就系、是、受。日本的电影和小说影响， 还有我觉得它不单止受日本，还有受这个美国西部牛仔片的影响， 是的，没错了， 尤其是美国西部牛仔片，即是麒麟于是活， 是没错， 即是独行侠那个年代是很受那个影响的， 因为去到那阵时古龙先至是发光发热，哇，真是我心目中呢，它是唯一的，到而家嚟讲啊，我咋写武侠小说佢系巅峰噶啦， 我都系咁讲， 冇第二个超越到，即系金庸唔系话贬低佢，系根本上如果即系咧，当然啦，写得相当好嘅，咁啊好过呢啲所谓嗰个温瑞安， 系温瑞安又唔好笑死，我哋讲咗呢个金庸先， 系讲金庸先开头 讲，系啦。 嗱，金庸咧，其实写小说咧，你话佢又讲文革又好，讲佢嘅事又好，或者后尾啊，开头咧就汉人世界，到最后尾咧就最紧要唔好理啦，边个做皇帝都好，啊，清朝入关，其实嗰个可能系讲共产党添，你入咗关，佢做个好皇帝，咁你咪好咯，系咪啊？唔使分吓。我认为啫，佢冇写咁啊，各自演绎啦，佢自己冇亲口讲过。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我好多朋友、好多人睇武侠小说，佢话：，金庸写得最好啦，全部有历史依据，冚家铲咩历史依据啊？只不过话有个历史背景，即系同嗰个历史系完全冇关系，即系好似宫斗剧咁，唔通乾隆王真系咁样嘅咩？系咪啊？只不过话嗰、那个套路传承。去到佢呢度係咁樣啫，因為以前都係噶啦。其實，好多以前嗰啲我哋叫做咩啊，章回小説 嚇， 全部都有背景噶啦，《三英戰吕布》啊，或者《七合五義》啊。 哦，咁如果你講，呢一個啊最簡單啦，由《三國志》變咗《三國演義》，已經夠曬歷史背景啦。 其實都係小説嚟嘅啫嘛。好啦，《七合五義》啊，《五鼠鬧東京》。系嘛？白玉堂啊，呢啲唔系武侠小说咩？ 咪系咯，一样系有背景， 系有历史背景，有人物添，唐太师啊，有包公，有八王爷，乜嘢都有啦，你噏得出都有，系嘛？咁有乜咁出奇啫？根本上就只不过话将中国传统嘅章回小说或者一啲演义小说啊，或者嗰啲叫做讲古佬一路传承落嚟，变咗而家嘅金庸。金庸写我话佢写唔好，但系咧我最觉得有好大问题嘅话，就是修改， 是啊，不停修改， 不停修改。你写的，你因为政治的需要，因为各样东西，你真的修改你曾经写的睇法。 喂，咁喎，其实佢个所谓修改，其实我会唔会系佢不停修改倪匡写嗰啲啊？因为照我所知，佢好多嘢系倪匡同佢写嘅， 即系曾经有段时间啦，咁啊唔知道啦，又未必嘅。不过，得又惊得罪人，写武侠小说啊，我哋讲啦，作家怕得罪人唔好写啦，即系好似做网台怕得罪人唔好做，因为你实系会牵涉你一啲人生啊、生平啊、意见见到嘅嘢，怕得罪道教，咁明明殷志平强奸小龙女咪殷志平咯，点解会变咗殷志炳 啊？ 系啊，而家叫殷志炳啊，啊，因为就系因为唔好咯。因为殷志平在重阳教真的有这个人，我就觉得有个很大问题了。喂，你写历史小说啫，是吗？那你又真的不要讲啊乜乜皇帝，因为那个皇帝死了宋朝灭亡了，所以呢就可以继续讲哦，而家个道教仲喺度，你怕人哋屌鸠你，你就改。咁我就覺得喂，屌點可以係咁嘅？ 哇！呢、這個金融我真係而家你唔講我唔知喎。我由佢修改係有啲劇情啊，各樣嘢佢唔好啊，所以要修改人名都收埋啊。哇！咁啊真係睇小佢喎，以後就擺佢做垃圾堆嘅咯。我就 係啊，你寫嘅，你話你用歷史背景，又牽涉好多歷史人物。 嗯， 咁可以乾隆係可以係好人，可以係衰人，係咪啊？因為清朝嘛。咁你咪可以好人衰人咯？哦，殷志炳、尹志平呢、這个人都系历史人物，但系佢哋即系好似清朝灭亡咗啦，但系道教冇灭亡，喺香港仲有嘅，你就改。咁我就觉得即系文人风骨啊！你我成日都讲啦，最近高锟死咗啦，点解全面一片叫好呢个人？就系风骨问题。如果你写本小说更精彩。我哋成日都有久不久会吉阿陶杰啦，文记系咪啊？文记吓、啊、为政权而服务嘅，咁股而家金融有乜分别啫？我都觉得冇分别噶、啊。双查方案当年啦、啊，跟住咧就翻到去共产党嘅例如啊，跟住咧就而家咧就喺北京大学啊，又考到咩博士啊，写论文啊，跟住四周围演讲啊，将佢捧到上咗神坛。当佢上咗神坛嘅时候。佢又睇唔到人噶啦， 嗰啲咩金學係咪？而家 金學，香港大頭寫起，包括倪匡，真係倪匡，我等下我拆咗幾十年鞋，我都唔好意思鬧佢啦。阿倪匡講噶啦，唔係我講。咁我話你寫得幾好都好，你嘅人本身有問題，因為你寫嘅嘢同你心目中所想嘅嘢唔一樣，所以你不停修改。 喂。即系我哋有一句嘢喎，我手写我心喎，即系我心谂乜嘢写咩出嚟噶嘛，我就唔识写咁多嘢啦，就我个口讲就讲我个心里边嘅说话，佢应该系咁噶。 所以咧，我睇金融书大几版我都睇过，最后尾大字版最新嘅版本，我真系睇完射啲，我真系睇唔捻落去啦，咁就唔睇啦吓，因为我觉得你写落去就系历史嚟嘅，系你个人嘅历史。你写咗落去就冇必要修改，写得乱写得差唔紧要，系咪啊？写得乱写得差系唔紧要，因为你嗰阵时嗰个年纪嗰、那个笔法嗰、那个见识就系记录咗落嚟。如果你而家要再写，应该重新写嗰本，而唔系修改你嗰本吓、啊。所以金庸，我当然啦，我好中意睇佢几本书嘅啫吓，即系我觉得咁啊。佢话唉，全世嘅作品唔多。其实多啊，当每一本书修改三次，咁咪多咯。因为一世人佢十四套书，即系十四啦，连长篇加短篇，十四套书修改咗两次， 一二三三次，即系头尾写咗三次，十四本四十，即系四十几套书。 哦， 四十几套书，咁点会少啊？ 喂，咁老实啦，我哋以前睇嗰啲薄装书嘅金融啊吓，一路睇到佢又比较厚啲，又新版啦，但系又冇乜发觉佢点改啊？咁啊，而家好听你咁讲，改到而家咁。喂，如果我就系一个金融嘅小说迷，咁我就要不停咁去改一次，我睇一次，改一次，我睇一次。 收钱 啦，吓、啊、 收钱啦。 咁啊，即系明系呃钱嘅啫。 又唔系嘅，譬如好似嗱，最新啦，射啲熔钻，咁咪师生恋咪黄药师中意咗梅超风 啊？ 你冇睇啊？所以你唔知，即系咧睇到即系咁我。 喂，其实佢系中意搞师生恋噶喎， 系啊，专教授妹细路女咯， 唔系啊，咁你小龙女已经唔系细路女啦，咪又系师生恋，啊，佢中意搞呢啲咁嘅嘢噶，系咪？其实佢个心底里边有啲咁嘅嘢啊？ 都有嘅，吓、啊，即系好似佢心目中嘅小龙女，佢自己讲啊，当时最靓有个女明星叫夏梦嘅， 哦，夏梦我知， 咁啊，呢啲就唔好讲啦，吓、啊，即系成日不下有情有义。离咗婚再娶呢个前妻，咪不闻不问啊！走到自生自灭。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